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在每周末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聊天室，就可以直接的实时跟我们互动了。当然，也可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来回听往期所有的节目。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是可以找到圈主本人，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我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大家的假期趣闻，哎，至少能有点趣或者有点意思的您身边的事儿，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这个互动板块，假期趣闻主播的朋友圈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圈友群当中啊，5434啊，博荣、葛大爷啊、哥大爷、眼菊啊、燕林，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看来诸位应该是此刻也在休闲，或者是不是也在摸鱼？因为今天已经是开始恢复到上班的周期了，但是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人家可能就把这个年假也都请在这几天。所以他就整个11期+2或者+3来休息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来说一说吧，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你的假期这7-8天的趣闻有哪些呢？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新闻排行榜的第一条新闻吧。说新闻之前说说我的趣闻，我的趣闻就是，我想想啊。假期其实我这个假期中间后半段一直在上班，然后前半段呢参加了一场婚礼啊。趣闻就是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婚礼现场总是有一些人天生的就能把这个气氛搞起来，仿佛是在说我自己。我的趣闻就是我参加婚礼50%以上都得给人家主持，另外我还得随个份子，这应该是所有的我们这个同行的宿命啊。你呢，如果主持了之后呢，就 往往呢就省去一些比如说接朋友送朋友这些苦力的事儿，或者是你我们老家那叫落忙啊，或者叫帮忙的事儿。哎，所以这是出钱又出力啊，等于说呢也是在用自己的一个手艺来祝福自己的好朋友啊。这个假期呢是我的高中同学啊参加主持他的婚礼，不容易啊，不容易。哎，不展开说了，不展开说了，说多了，大家来说一说吧，说说各自的这个假期的趣闻，可以通过听听 FM 直接找到主播的朋友圈这个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进来的呢，我们的圈友们可以点击右下角这有一个比心啊，点赞，那可以疯狂的点赞啊，然后还可以进行抽奖啊，希望大家这个十一之后呢，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进入到一个工作的状态，看看能不能手气好一点，抽到一个小奖什么的，好吧？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招聘的截图。招聘截图招聘的是35岁到58岁的女助理，北京某家政公司发的啊，但不是招家政。招聘的是女助理，内容是陪一个50岁的女士逛街、理疗、旅游、做家务、做饭，听起来还不错啊，真的是挺休闲的啊，没看工资。但重点来了，但是截图里边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或者叫辣眼睛，他说东北的、河南的无缘。换句话来说，这家招个女助理不接受东北的伙伴还有河南的伙伴，哎呦，这一下引起了网友的严厉的批评，严厉的批评。但这事儿中介说了，这客户提出来的，这我只是代为传达，潜台词就是这是客户的要求，我们呢跟我们没关系，这叫甩锅。但是事实并不是专家所言，这里可能触及到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中不准就业歧视的相关规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不得因为地域，你哪个地界的，老家在哪儿了，而歧视就业者，但是提到了一个总括性的规定。说一下啊，各位老板们、老板娘们啊，想要招人的人听一下，向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就这一句话，它是一个总括性的，它的外延和内涵，律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家政中介公司标明的河南、东北人无缘等做法，明显的地域歧视，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一时激起千层浪，有的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嗨，这都是潜规则，只不过有的中介呀就直接把这个藏在底下这事儿拿到明面上来说了，意思很明白，哎，就算不在招聘内容里明确要求，一些应聘者到最后关头可能也会被客户拒绝，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把丑话说前头。这就是有的家政公司的所谓的潜规则。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四个字儿：就业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啊，甚至还有更明白、更夸张的，啊，这个三维歧视啊，这个三维有要求啊，这个属相歧视啊，您还听说过什么？还有星座啊，都作为一个招聘时的选项来考量。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企业为什么在招聘敢在招聘过程中设置这么多比较奇葩的要求呢？说到底，说到根儿上，还是说吧，人家是甲方，用人单位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应聘者明明知道有些要求不合理不合法，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企业来理论，更谈不上维权。如此一来，部分企业胆儿更大了，胆儿更肥了，感觉啥都不用管，我的公司我说了算。那作为我们媒体方或者媒体人，一直在节目里呼吁啊，号召啊，希望啊，不能说恳求吧，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借助自己的一点点的声音的力量，这样的不正之风真的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有没有潜规则，而是首先要在明面上消除就业歧视以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就业歧视的一些企业，咱必须得拿出一些实质性的措施，让公然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圈主的个人观点有两点。第一点，您真的觉得地域会那么影响您的一个好员工的筛选吗？真的会这么觉得吗？有多少优秀的员工、优秀的企业家可能都是来自于这些地域。第二，祖上倒三代不都是农村的吗？不要把自己啊，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得来的一些所谓的现在的劳动成果啊，凌驾在别人的普通人之上。都是普通人，一视同仁，劳动最光荣，好不好？每一个平凡人都是伟大的。以这样一个心态和胸怀来招人用人，我估计啊，你的企业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或者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啊，你就走得更远。第三点啊，希望咱们这个应聘者，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说有的人就是想去这个企业啊，但是他就是敢明面上拿出这些就业歧视的条条框框来约束你，你可以用自己的法律手段去维权。当然我其实个人建议，我觉得这种企业那你就不要选了。我们倒要看看他能招上什么人来，我倒要看看他咱们几年之后他能发展成什么样。也许啊，关上了一扇窗啊，打开了更大的门。对于应试者，我觉得您呢也不要气馁，也别生气，这事儿没什么好气的，好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主播的朋友圈。今儿我们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大家的各自的趣闻啊，趣闻来说一说，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这个聊天室啊。我们这个聊天室现在人不少，大家在持续的点赞啊，右下角有个比心可以点一点，特别解压。燕林说他的趣闻就是没有趣闻。博荣说他小侄女带来一个宠物小猫咪，发现他见毛线球啊比见小耗子还有兴趣，就是喜欢弄毛线啊，估计耗子真来了把这个小猫得吓一跳。嗯，还有啊，燕林也在说这是圈主，你这主持婚礼是不是可以不随份子了？哎，不合适不合适，该随还是得随，该随还是得随，我就当是出了一份力吧。嗯，还觉得我这主持好朋友婚礼还随礼有点赔了啊，没事没事，都是好朋友嘛。来吧，大家来说一说各自的这个假期趣闻，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看了什么剧啊，看了什么电影，都可以来分享分享。进入到听听 FM 主播的朋友圈就可以实时跟我互动了。我接下来放一首歌曲啊，神啊，救救我来说一说大家的趣闻啊。 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要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住了，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 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那又在哪儿？山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哦，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儿。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啊，主播的朋友圈板块，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假期趣闻，也可以找到圈主本人，通过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家是才子佳人的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假期趣闻。有意思的5761UY 说了，说天气阴阴，下雨不停，哪儿都不想去，长假在家休息，想出去也没有办法。还有我们的圈友都在说我这个主持好朋友的婚礼的事儿啊，说我又出力啊，又随份的。不过还好，后来我这个好朋友好哥们儿呢，他妈妈啊给我包了个红包，哎，就那么个意思啊，就是叫什么呀，不能说止损啊，就是还是一个心意吧，一份祝福。人家觉得咱这也算是用自己的方法啊在帮忙，表达一下感谢。哎，大家是不是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你像伴郎啊 像一些有什么压炕头的呀，北京这边是叫压炕头的嘛，压车的一些小朋友也会有一些喜钱儿，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对这个事儿更感兴趣啊。来说一说，还有我们的杜尚说这个选歌还不错，说是八零后的歌哈，是啊，对，这首歌小的时候听的比较多啊，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今天的互动就是来说一说各自啊，这七天的假期都经历了点啥呀？啊，看了什么电视剧、电影啊，或者是跟朋友聊天聚会，或者是自己去哪个景区？啊，之前咱们节前不是有一小哥听咱节目说去西藏了吗？还在听吗？这是不是还没回来呀？还在那边享受这个温暖的阳光呢，是吗？来说一说，今儿北京天还行，不过今年这个假期确实后半段这个雨啊，真的是了不得。我也没咋出去，天天在家宅着，晚上来上个整点快报，跟大家来聊聊天嘛，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朋友圈新闻的热点，来关注一个值班的事儿。最近有媒体报道，江苏南通如东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开展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家物流企业的消防控制室竟然是由假人模特值守。没错啊，不是真模特，就是你去商场逛街的那个模特。为了使这个假人值守蒙混过关，以假乱真，他甚至给他戴假发啊，穿上制服，还经常改变这个假人的工作位置，还给他换上不同颜色的衣服。我的天哪，你有折腾他的功夫，是不是你这今天这个值班都已经结束了呢？用模特值班啊，用假人值班，这个很搞笑。虽然个例，但值得反思。最终，消防监督员依法责令企业负责人立即进行整改，并予以相应的处罚。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假人值班像模像样，如遇火情不堪设想，人命关天岂能儿戏？消防处罚很是得当。”来说说这个事儿，假人值班啊，您遇到过吗？正常情况下，我最近遇到真遇到过，不过就是咱们在行驶在高速路上的时候，一些假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他就是为了提示你这段公路进行维修，要变道啊，或者有一个提示灯，这个是可以的，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说消防控制是假人，这不太假了吗？这真出点事儿，那模特也不能动了。是不是模特还得，是不是也易燃呢？对吧？但是更重要的第二点，我们更需要防止的是这种假人值班的心理。如果长期长假期间出现了假人值班的心态，危害是非常大的。越是在欢天喜地的时刻，咱们越应该谨小慎微。对于安全防范，一丝一毫的马虎，一失万物，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不可挽回的后果。更重要的第三点就是这个假人心态，哎，他真人来了，他心没在这儿，细思极恐。有的时候你去开会啊，各地方有的部门开会，什么安全生产大会啊，领导来视察了啊，很重视啊，各个走一走看一看，走马观花，就是动动嘴皮子，开开会，看看文件，浪费时间。要警惕，第一种走马观花，也是假人心态。真人来了不干事儿，没有真正的落实，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这第一种。第二种，值班记录啊，只是留个痕迹，还就是一到啊，收到啊，伪造的啊。其实明天的这个到我都填上了，这明天我也到了，你这还没来呢，是不是？尤其是一些重点的岗位、重点的部门，是绝对不能这样子的。有人说了嘛，这叫早产现象，这没来呢，第二天都到了，你说说这不可气吗？还有一种，第三种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发呆， 啊，这个来了之后就坐在那儿啊，真人如假人一样啊，人在曹营心在汉，坐在那儿玩手机啊，心早飞了，有人值班跟无人值班没啥两样。更有甚者，你来了之后呢，他以种种理由来推诿扯皮。客观讲啊，客观讲，这两年北京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因为咱们北京有一二三四五啊，有接诉即办，有吹哨报道，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所以在这种共治共享的生态之下，基层的员工啊，基层的公务员很辛苦，我们先给他们点个赞，点个赞。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也确实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你的职责所在啊，包括物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人员，确实不容易。但有的时候呢，这种假人心态不可有啊，消防部门更不能有这种心态了。我说的是各个企业的负责这块的安全责任人，安全责任人，好吧。我们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假人心态啊，也算是一个趣闻吧，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来说一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儿互动话题是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假期趣闻，有没有好玩的事儿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哎呦，葛大爷这个发的是假期晨跑，看到早晨很少看到的天空，来我打开看一下，呜、确实不错啊，一半是阳光，一半是云彩，而且还有水，还有绿植。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我们主播的朋友圈聊天室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圈友说啊，圈友说趣闻是洗浴中心洗澡时唱歌啊，旁边一个大爷轻声说了句退票。是2093说的，他可能是不是去澡堂的唱歌，结果大爷说哎呀赶紧的，然后他心里想的是我这是免票啊，没跟你要钱就不错了。还有虽千万人吾往矣说了，假期趣闻是一直在煎熬听着收音机啊，现在听收音机应该不煎熬了哈，假期觉得过得很枯燥是吗？是不是因为下雨没出门，所以觉得有一点点枯燥啊？嗯，宝姐姐说了，宝姐姐说在家待着呢，没趣闻，但是抖音里边看到了外出的遭遇，各种挤，感到错峰出行太香了。是啊，错峰出行，如果能够错峰休假啊，错峰给这个奖金，错峰给这个怎么说呢？企业能够灵活的用工去，那太好了，大家都不用扎堆了，而且这种旅行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是对这个婚礼感兴趣。奇葩他妈说他闺女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小朋友都有红包啊，每个红包200块，算了一下，大概有10个小朋友吧。接到红包后，小朋友都特别开心，花童啊，他们家花童当时就有6个还多啊，就这么多花童，这个小花童真的是太可爱了啊！来说一说各自的趣闻，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平凡的一天》，毛不易。 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我们会找到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来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板块，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儿互动话题我们来说的就是说说你的假期趣闻，当然您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我，跟我私信，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宝姐姐说了，她觉得自己天天都平凡，这可咋整，这可咋整。天天都平凡，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子吗？都是很平凡的呀。做好自己的一个螺丝钉应该做的工作啊，大人有大人的事情啊，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工作啊，不要太攀比。这个东西，这个老话说得好嘛，人比人比死人啊，气死人啊，没有必要啊。过好自己，你的参照物啊是自己， 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个健康的计划啊？是不是有一个减肥的计划啊？是不是有一个比如说生活品质啊，稍微能提升一点点的计划呢？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这凯欣啊，凯欣来了，凯欣说他的计划挺好啊，掰玉米。假期在老家掰玉米，结果天天都下雨。那你们是在室内掰吗？是在室内掰吗？是直接需要把那个棒子啊，玉米棒子那个颗粒弄下来吗？还是说把皮儿剥了去？还是说去地里把这个玉米给掰下来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小二说了，刘小二说他的假期是天天都在上班。哎，那假期上班的趣闻是什么呢？是不是人少一点？还是说大家也都在加班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新闻吧，时间不多了。关注的是20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授予了三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在预测气候变化和理解复杂物理系统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三位科学家分别是真锅舒朗、克劳斯哈塞尔曼以及乔治帕里西。听着名字都很拗口，但是他们做的事儿非常的牛啊，非常的牛。他们年龄最小的是75岁的，这叫帕里西。真锅舒朗和哈塞尔曼都一个90岁，一个89岁。这次的特点是什么呢？这次是第一次颁给了气候方面的研究专家，把奖项颁给了物理系统模型的开创者，感觉到很意外。但是呢又觉得众望所归。意料之外是因为此前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从来没有对气候科学表现出兴趣。很多人甚至都觉得气候科学都不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有专家就解释说，其实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陆地、大气圈、海洋圈、岩石圈、冰冻圈、生物圈等等，是一个相互交融、互相作用的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虽然大气海洋中的大部分质点的运动和热力过程都遵循相对简单的物理学定律，但是由于这些系统中亿亿万万个质点一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非线性的混沌系统啊，或者叫混沌系统。我们耳熟能详的蝴蝶效应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一般来说，这种系统很难预测，但是我们的地球系统在复杂而非线性的系统之下呢，又隐含着一些有趣的规律，使得我们在理论上存在预测地球某方面未来的可能性。要我说，这就是地球物理学家研究地球的授予这殊荣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两年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包括全球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咱所有人的问题，70亿人类的问题啊，中国人是14亿。那么如何预测地球的未来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啊，其实专家说了，现在地球系统模式在气候变化和变率的机制研究和研究预测预估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能够模拟不同温室气体浓度下的情况，模拟地球轨道变化，模拟火山爆发，尤其是一些极端事件的预估，做的还是非常的好的。所以说这方面的预测在未来对于我们整个人类制定气候变化策略提供了科学支撑，所以要授予他们诺贝尔物理学奖。刚才说的这个稍微复杂了一点，但总之吧，咱们也多了解点新闻，知道一下这几位科学家是研究啥的啊，至少您以后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一个非线性系统啊，相互作用，但是也能研究，很高深啊，很高深。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北交所的事儿。北交所是因为关注呢，是因为在十一之前，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在湖北参加了一个大会，叫2021湖北高质量发展资本大会，他提到了一些北交所的相关的内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时间不多了。他的发言实录是这么说的，说两点看法。第一点呢，就是持续探索。新三板经过8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沃土。啊， 8年多，新三板持续深化改革，特别是2020年改革措施落实之后呢，市场制度和生态结构进一步完善，跟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的需求更加契合了。准入方面侧重规范性的存量挂牌制度，以及多套并行的精选标准，包括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不同发展企业的特性，还有融资方面定向发行支持企业快速小额持续融资，公开发行支持企业大额高效融资，并购重组和股权激励制度，支持企业整合资源凝聚人才。交易方面，为中小企业股票交易提供制度基础，为流动性提供补充，连续竞价为企业提高高效价值的发现工具。反正最新的一些动态吧，北交所的最新动态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咱们也关注关注如何让大家能够早点实现财富自由。希望大家多多锁住啊，锁定关注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在每周五六日啊，接下来是乐淘带来的整点快报，咱们明天见，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